捐 捐 君 君 卷 卷 俊 俊 轩 轩 熏 熏 旋 旋 寻 寻 炫 炫 训 训 全 全 群 群 钻 钻 尊 尊 冤 冤 晕 晕 圆 圆 云 云 远 远 允 允 愿 愿 运 运。